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使用 Canvas 绘制统计图表上篇。Canvas 呢是 H5 标准中的一个新元素，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块画布。有了它，你就可以在网页上呢绘制图像和动画了。在 H5 页面中，可以像其他元素一样使用 Canvas，比如 Video 标签。为了能够在 Canvas 绘图，那浏览器呢？为此提供了一整套 JS API，我们将在后面的代码中呢看到如何使用它们。实际上，早期想在浏览器的页面上绘制动画效果，需要用到 Flash 技术。但通过 Flash 实现动画呢，非常的繁琐，你必须专门去学习 Flash 相关的知识。而 Canvas 呢，则完全不同，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标签，通过几行 JS 代码，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控制它了。那 Canvas 最早呢是由苹果公司开发出来的，用在 macOS 的 WebKit 组件中。之后各大浏览器都对 Canvas 进行了支持，所以它也被纳入了 H5 的规范中。Canvas 支持 2D 和 3D 图像绘制，并且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基本上涵盖了 Web 图形、图像、视频、动画等领域。我们在页面中经常看到的统计表格、视频应用、网页游戏等等，都是由它来实现的。在深入讲解 Canvas 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和原理。对于这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将会为你学习后面的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 2D 图像和 3D 图像。在真实的世界中呢，我们看到的都是三维世界。也就是说是一个立体图，而在计算机系统中呢，显示的图像都是二维的，它在一个平面上，所以它有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比如说在文中的这个 2D 和 3D 的对比图，那在计算机中呢，3D 图像是在 2D 图像的基础上，通过增加一个深度来实现的，就像这个图二所展示的。当然了，由于咱们这个显示器呢是二维的，所以三维图像。最终在展示的时候呢，需要将它转换成 2D 图像进行展示，然后才能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这就像照相机拍照这个原理其实是一样的。第二个呢是矢量图，所谓矢量图，实际是一些基本图形加计算公式。图像呢是在展示的时候通过实时计算后绘制出来的。非矢量图呢是一张像素的二维数组。图像就是由这个二维数组中的每一个像素拼出来的。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就更清楚了。如果用矢量图表示一条线，那它实际上只需要存储两个点就好了，一个起点，一个终点。把这两个坐标保存好之后，那么在这个绘制展示的时候呢，就通过这个计算，在这个两点之间所有的点连成一起，这就一条线。而对于非矢量图呢？则需要在这两点之间的所有的像素都要绘制出来。那如果用矢量图表示一个圆，那它只需要记录一个圆点的坐标和圆的半径就可以了。而对于非矢量图呢，它需要将这个圆上的每一个像素都绘制出来。那通过上面两个例子，我想你已经很清楚矢量图和非矢量图之间的区别了。那常见的 bitmap、PNG、JPEG。这些类型的图形都属于非矢量图，它们都是通过绘制像素点构成的图形。那也可以这么说，基本上呢，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图像呢，都是非矢量图。第三个是图形图像渲染的基本原理。在讲解图形图像渲染的基本原理之前呢，那你需要先知道什么是分辨率。实际上，分辨率这个概念呢，非常简单，就是像素的这个宽高值，对吧？我想你也应该非常清楚。那分辨率也是显示器的一个重要指标。现在的显示器呢，它的分辨率非常高。那以前如果能达到1080p，那就觉得非常牛了。那价格呢也非常高，对吧？但现在2K 屏已经是主流了，那4K 屏也不是特别稀奇的这个屏幕了。比如我的显示器如果是1920×1080的，那这里的1920和1080呢，指的就是显示器有1920D。和1080行，也就是说，我的显示器是由1920×1080个像素这样的矩阵组成的。 而每一个像素呢，又是由 RGB 三种颜色组成的，R 就是 red 红色，G 是 green，B 是 blue，对吧？就是红、绿、蓝。那将这样成千上万的像素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幅图像。如果你想将一幅图在屏幕上显示出来，那么只需要将这幅图转换成这个像素图，这样就可以通过连接起来的像素，将这个图像展示在你的显示器上。那么这个过程呢，实际就是图像的渲染过程，它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光栅化。除了上面讲到的光栅化这个术语外啊，你可能还会经常看到软渲染、硬件加速等这些术语。那实际上呢，它们指的是由谁来进行光栅化。那是由 CPU 还是由 GPU？所谓软渲染，指的就是通过 CPU 将图形呢这个进行光栅化，而硬件加速则指的是通过 GPU 进行光栅化处理。实际上啊，在 GPU 出现之前，图像的处理都是通过 CPU 来完成的。只不过随着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的这个发展呢，尤其是 3D 图像处理需要大量的这个计算，那所以呢，生产了这个GPU 芯片专门用于图形的这个加速渲染，这样呢也将 CPU 释放出来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现代的计算机图形处理的基本原理，如文中接下来的这个示意图所展示的这样。那在图中呢，包括了 graphic memory、GPU、video controller 都是现代显卡的关键组成部分。具体处理过程大致可描述为这个下面这个几个步骤。那首先呢，是应用程序处理的这个图形数据都保存在这个系统的 memory 中，也就是说我们的主内存中。那需要硬件处理的时候呢，先将我们主内存中的一个图像呢拷贝到这个 graphic memory，也就是说我们的显卡的 memory 中去，然后通过 CPU 指令通知 GPU 去处理图形数据。那 GPU 收到指令之后呢，就从 graphic memory 读取图形的数据，然后进行坐标的这个变换、着色等一系列复杂的运算，最后呢形成这个像素图，也就是 video frame。那将它呢保存在这个缓冲区中。好，最后呢是视频控制器从 video frame 缓冲区中呢获取到 video frame，然后将它进行光栅化，展示在这个显示器上。那第四个需要了解的基本概念呢是 canvas 的实现原理。目前，苹果浏览器上使用的渲染引擎呢是 WebKit，Chrome 使用的渲染引擎呢是基于 WebKit 修改后的这个 Blink，它们的基本原理是差不多，只是实现的细节有很大差别。那这里呢，我以这个 WebKit 为例，来看看它是如何进行图像渲染的。那无论是 WebKit 还是 Blink，它们都是通过 Canvas 元素对图像进行渲染。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 H5 中的 Canvas，它在 WebKit 中是如何表述的。那它的这个实现原理图呢，就像文中所展示的这样，在 WebKit 中实现 Canvas 逻辑还是非常复杂的。不过通过上面这个原理图，你可以了解到，它由以下几个模块组成。第一个呢是 Canvas Rendering Context 2D 这个类，它用于什么呢？用于 2D 图像的渲染。然后第二个呢是 WebGL Rendering Context 类，那用于呢是 3D 图像的渲染。2D 图像的渲染的底层使用的是 Google 开源的 Scale 库，那 3D 图像的渲染的底层使用的是 OpenGL。不过在 Windows 上呢，它使用的是 D3D，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操作系统，它还使用不同的底层库。这就是 Canvas 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好，第五个，咱们来聊一聊这个 Scale 库。Scale 库呢，最早是由 Scale 公司开发的，2005年被 Google 收购了。2007年，Google 将它开源了。Scale 库的开源的这个 2D 图形库是由 C 加加实现的。那目前呢，是用在 Chrome、安卓、Firefox 等这些产品上。Scale 支持基于 CPU 的软渲染，同时呢，也支持基于 OpenGL 等库的硬件加速。对，这个库的性能还是蛮高的，使用也非常方便，可以大大提高开发者的效率。不然，如果你直接用 OpenGL 的话，其实还要学习大量的这个基础知识。那目前呢，你只需要对这个库啊有一些简单的了解就行了。那如果在工作中 对这个视频或图像需要进行渲染的话，可以再对它进行详细的了解。最后呢，是 OpenGL 和 WebGL 的对比。那 OpenGL 呢，是一个应用编程接口，用于 2D 或 3D 的图像处理。早期呢，是由这个 Silicon Graphics 公司呢提出的，目前呢是由 Chronos Group 维护。OpenGL 虽说呢是一个 API， 但实际上呢并没有这个具体代码实现，只是定义了一些接口的规范。至于具体的实现呢，则是由各个这个显卡厂家提供的。那说到 OpenGL， 还要提到一个 OpenGL-ES。那 OpenGL-ES 呢是基于 OpenGL 规范的，它主要用在嵌入式平台上，比如目前的这个安卓系统上的这个视频和图像的渲染都是使用的 OpenGL-ES。当然了，以前iOS 也使用的 OpenGL-ES 做图像的渲染，不过现在呢 iOS 改为用自家的这个 Mantle 了。 WebGL 呢是用在 H5 页面上绘制 3D 图形的规范，那它呢也是基于 OpenGL 这个规范的。比如说 WebGL 1.0 它的规范呢是基于 OpenGL 2.0 的，那么 WebGL 2.0 呢是基于 OpenGL 3.0 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探讨一下 Canvas 的使用。 H5 新增了 Canvas 元素，那你把它想象成一个画布就可以了，前面我们已经向你介绍过了。那它的使用方式呢，就像我们下面这个文章中所展示的代码一样，在 H5 中像上面一样增加一个 Canvas 元素后呢，就可以在上面绘制各种图形了。在 Canvas 中有这个宽和高两个属性，那你可以通过这个设置它们来改变 Canvas 大小，当然你可以不设置。如果不给 Canvas 设置宽和高的话，那么它默认情况下它的宽和高是300和150的像素。另外 Canvas 本身呢并没有什么绘制功能，但你可以通过 Canvas 获取到它的这个渲染上下文，然后再通过这个上下文就可以使用底层的 OpenGL 或者是Scale 进行视频或图像的渲染了。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Canvas 这个渲染上下文如何获取。在浏览器内部呢， Canvas 使用了状态机对这个 Canvas 进行管理，几乎 Canvas 每个属性的改变都会导致它内部这个状态的变化，而各种视频图像的绘制呢都是在不同的状态下进行的。所以你要在 Canvas 绘制图形，那首先呀要知道 Canvas 状态，而这个状态呢我们如何获取到呢，就是通过这个 Canvas 的上下文来获取到，对，也就是 Get Context 方法。那 Canvas 状态机是在它的上下文中存在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 Canvas 的 Get Context API 的格式。它的格式呢就如接下来代码所展示的这样，那其中呢参数Context type 是必须添的，它是一个 DOM stream 类型的字符串。这取值呢可以取下面几个，第一个呢是 2D， 也就是说返回的是 Canvas rendering context 2D 类型的对象实例，这是一个 2D 的图像渲染上下文的对象。那底层呢就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使用的是 scale 渲染库。第二个可以用的参数呢是 WebGL，返回的是 WebGL rendering context 类型的对象。那它呢是一个 3D 的图像渲染上下文，使用的是 WebGL 1.0 规范，那它呢是基于 OpenGL 2.0 规范的。好，再下一个呢是 WebGL 2， 那它返回的是 WebGL 2 rendering 这个 context 类型的对象，那也是一个 3D 的上下文，它是基于OpenGL 3.0 规范的。好，还有一个参数是可以用的，是 bitmap rendering， 对，返回的是一个 image bitmap rendering context 类型的对象，对，你可以在这个对象上呢去绘制图形。那么第二个参数呢是 context attributes， 是可选的，那一般情况下呢不用，除非你想使用一些高级的特性，那这里呢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讲解了。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示例代码，来看看如何通过 Canvas 元素绘制一些图形。在这段代码中呢，首先通过 getElementById 获取到 canvas 元素，然后通过 canvas 元素获取到它的渲染上下文。因为在获取上下文的时候呢，传入的参数是 2D， 所以可以知道获取的呢是 2D 图像的渲染上下文。但拿到这个上下文之后，通过上下文的 fill rect 方法就可以将图形绘制出来了。你可以参考接下来的效果图，这是这段代码最终的运行结果。接下来咱们再简单的说一说浏览器兼容的适配性问题。那由于 Canvas 是 H5 之后才开始有的，所以比较老的浏览器呢是不支持 Canvas 标签的。不过各浏览器对 Canvas 的兼容性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对于支持 Canvas 的浏览器，直接会渲染画布中的这个图像或者是动画。对于不支持 Canvas 的浏览器来说呢，你可以在 Canvas 这个中间添加替代内容，这样浏览器会直接显示替换的内容。替换的内容既可以是文字描述，也可以是静态图片。比如说接下来的这段代码，对吧？它表示的是在 IE8 上执行的这个 HTML 的页面，那它就会显示这个文字的描述信息。整体总结来说呢，图形图像相关的这个应用非常广泛，涉及的概念也很多，技术也很复杂。在本文的开头呢，我向你讲解了 2D、3D 图像的一个基本概念和图像渲染的一个基本原理。再后来，简要的分析了 Canvas 在 WebKit 中的实现原理，并介绍了 Canvas 支持 3D 图形绘制所遵循的这个标准。最后呢，又说明了 Canvas 元素及其使用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图形图像的这个概念啊，在本文中呢没有被提及或者是分析。比如说坐标系、RGB 颜色模型，对吧 ？GPU 架构等等。那由于篇幅的原因呢，这里我们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如果你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搜索相关内容进一步学习。至于 Canvas 在 WebRTC 中的具体应用啊，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再向你做更详细的介绍。另外呢，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H5 中的这个视频播放，除了可以使用 Video 标签播放以外，你还能想到其他的方式来实现吗？那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